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2集。陆都司笑道：“ 我正有此意。” 说罢，转头看着司徒锦道： 你回去准备准备，一会儿到我这来。 司徒锦低头应了一声，男人走到他跟前，笑道： 你确实很懂刀，就是不知道你懂不懂剑，剑懂不懂你了。 林深似海，长风乍起，枝叶汹涌起的波涛此起彼伏，簌簌夜声或者弥天漫地的蝉鸣拥挤入耳，天光透过叶片间的缝隙漏下来，像卸下的金屑，碎亮的尘埃在其中飞舞。司徒锦坐在马上，背着长弓，远远望着前方的人马。林间除了他，还有好几个剑手，大家三五成群，四散在林子各处，以便能随时猎中王公贵族看中的猎物。前面领头的是大皇子，骑在一匹枣红色的汗血马上，据说是藩邦新进贡的马匹。大皇子神勇非凡，当场在奉天殿前驯服了这匹马。宣和帝龙颜大悦，将他赐给了大皇子。他旁边亦步亦趋跟着的是司礼监掌印韦德，头戴达帽，身穿云纹飞鱼窄袖衫，腰间挎着鲨鱼皮的红漆腰刀，马上挂着弓带剑囊，身后跟着一对番子，个个描金乌纱帽，葵花团领衫。韦德似乎还不大会骑马，一个青衣的小太监牵着他的马慢慢地走。司徒锦望着那小太监，他低着头，一举一动都透着恭顺的味道，身材单薄，肩背消瘦，看着有点眼熟。身后有剑手低低嗟叹： 哎，瞧这排场，瞧这打扮，别人要不说谁知道魏公公是个奴婢呢？我看着便是在皇子爷面前也不遑多让。 可不是嘛，说他是个半生主子也不为过。 哼，这年头真是奇了啊，有板的抵不过没板的。哎，咱不如都切了算了。 有人应和道。魏德起自微末，早先是自阉的无名白，在被发配充军的途中遇上先帝爷的车驾，御马还没有到跟前，他冲出囚队望尘而拜，锦衣卫用鞭子怎么打都不起身，先帝爷生了怜悯之心，将他带进了宫，配给当时还是三皇子的宣和帝当大班。宣和帝生儿母亡，打小人嫌狗厌，被其他皇子打得头破血流都没人搭理，人又蠢笨了些，常常要受太傅的戒尺教训，每回回到寝宫里，手掌上都红彤彤的一片，独独魏德对其悉心照料。别的皇子打他，魏德不能还手，就把他捂在怀里，背上被踢了好几个鞋印子，还跟没事人似的安慰他。他掌心疼得睡不着，魏德便一遍遍地用嘴巴吹，没人陪他玩，魏德就给他当马骑当狗使唤。子嗣艰难是老高家祖传的毛病，高氏祖先广纳后宫，四处求神拜佛，甚至冶炼金丹，依旧无能为力。所幸凭着这么点单薄的子息，大齐仍是好端端地传了十几代，传到宣和帝这儿，兄弟姐妹叫以往多了些，足有三子一女。然而前两个皇子为夺皇位，兄弟相残，两败俱伤，通通伸脖子蹬腿，一命呜呼。这皇位就如同天降馅饼似的落在了宣和帝脑袋上， 宣和帝差点没被砸晕了脑袋。原本被两个哥哥弹压的性子释放出来，登基以来，建豹房、游江南、选美人，荒唐是作弊，偏偏不理朝政，这披红的权就落到了魏德手里。于是东厂兴，牢狱盛，阉党声势浩大，百官人心惶惶，皇帝只顾吃喝玩乐，魏德一手遮天，纵使当朝元辅见了魏德，也要恭恭敬敬作一个揖。这些话是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，大家只敢在心里唏嘘。东厂番子无孔不入，连官员在家里摸的牌九都能捡回宫里，更别说这些悄悄话。若是被魏德知道有人在背后嚼他舌根，定然吃不了兜着走。司徒锦没应声，他看着魏德的黑马，微微皱起眉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这匹马走路似乎有点拐。那边大皇子说到兴头处，大笑了几声，马鞭子一甩，纵马狂奔起来。魏德朝小太监摆摆手，小太监退立一旁，魏德亦一马扬鞭，正打算追上去，惊变陡声，没跑几步，黑马忽然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蹄一跪，整匹马向旁边倒下。魏德大惊失色，身子保持了短暂的风雨摇摆的平衡，终于没有撑住，从马背上摔下来。所有人都满脸惊恐，然而番子们离得太远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魏德槁木枯草一般倒下去。唯有那小太监见状，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，刚刚好在魏德摔下来之前赶到底下，给他当了人肉垫子。魏德今年已有六十出头的岁数，黑马一人多高，他这把老骨头摔下来不散架也得去了半条命。小太监身子骨虽然瘦得个人，好歹充当个缓冲，两人一同倒在地上。魏德哎呦叫了一声，脑袋上的达帽滚在地上，悠悠地转了几个圈。小太监倒地的瞬间，司徒锦看清了他的脸，清冷的眉眼，紧抿的双唇，是之前见过的沈觉。沈觉抱着魏德，手臂磕上一块尖利的石头，霎时间鲜血淋漓，糊了半截衣袖，钻心的疼。他硬是没吭声，慢吞吞地坐起来，打算扶起魏德。眼前的魏德惊魂未定，鬓发散乱，他喘着粗气审视倒在地上站不起的黑马，咬牙切齿道： 有人要害咱家，有人要害咱家。 魏德捂着心口，好不容易顺了气，指着沈觉问道： 有人要害咱家，有人要害咱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这马是谁负责喂的？啊，来人，来人，把阎王那个废物点心给咱家叫过来。 沈觉跪在地上磕头答道： 奴婢是黔西四所的沈觉，马儿本是御马监的掌厩曹公公看管，前几日严公公说曹公公病了，便让奴婢来帮个忙替个班。奴婢万没有想到今儿这岔子，望魏公公恕罪。 一叠话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沈觉头磕在地上，掩住眸中森森阴影。 御马监的事儿，阎王让你掺和什么？ 魏德目眦欲裂。 好个阎王，咱家还没有蹬腿咽气，他就算计到咱家的头上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。 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